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独行月球》，赵石原著，光合积木制作，东漫漫画，喜马拉雅联合荣誉出品。 等欢迎仪式再次结束的时候，天色已经暗了下来。崔敏涵独自在屋内和姐姐说话。 姐，其实我在总部做的是很重要的工作，这是机密，本来不能告诉别人的。你知道那个独孤月吧？我，哎，这事能说吗？其实那个独孤月啊，他我知道了吧？这件事儿只能你一个人知道，千万别告诉别人啊！哎，他们也真是的，欢迎也得有个限度吧，累死我了。嗯，姐，以后我说话得小心一点了。啊！ 崔米涵突然看到桌上放了很多药瓶，这是总部送来的，可以治疗姐姐的药。 哦，姐姐现在不用吃药了，剩了好多呢。明天得把这些药分给需要的人。不过，现在我很开心，因为你不用吃药了。 这时，门口又探出了一个脑袋。 哎，米涵，我听说你回来了。哎，你可真不够朋友啊，回来了也不吱一声。 崔米涵立刻跑到门口，警惕地张望一圈。 你一个人来的吧？ 啊，我一个人来的。 崔米涵刚松了一口气，这位魁梧的朋友就直接将他扛起抛了起来。夜深人静，崔米涵再次来到了姐姐面前。 唉，这小子，我该打包东西准备回去了。哦，对了，姐姐，这支笔我可以拿走吧？虽然我是靠声音吃饭的，看起来不用写多少字，但其实很多时候我得自己写剧本。那些台词虽然看起来像是临场发挥，但很多剧情都需要提前编。最重要的是，这支笔很好用，我的那一支早就用完了。现在的世道，求一支笔比求一碗饭还难。所以这支笔我先拿走了。 崔先生，时间到了。 哦，好的，我们走吧。 崔敏涵背上回来时的书包，他的行李和来的时候一样，只不过多了一支钢笔。他最后看了姐姐一眼，转身离开了这间小小的房子。崔米涵离开后，屋内再次恢复了寂静，只剩了桌子上一张孤零零的姐姐的遗照。崔米涵吓了一跳，来的时候还划着小破船，怎么回去的时候就有直升机了？直升机的驾驶员几次欲言又止，最后终于对着卡罗尔问道： 话说您这样撒谎调用政府的直升机没问题吗？少伟， 只要你不说就行了，这就是有战友的好处。 崔米涵抱着姐姐的照片，愣愣地看着直升机飞过了自由女神像。 哦，这个 这是我姐画的，她的夙愿就是去一次美国。姐姐，你看到了吗？ 独孤月元年九月的第一周，事情的开始是因为那张从某个人的日记本里掉出来的写着 H 的地图。继上一次探索失败后，独孤月再次看着地图上一个个有走廊连接的圆形区域愣神。 仔细一想，基地里除了居住区域之外，并没有其他建筑是圆形的呀。可是居住区域也并没有像地图里画的以走廊的形式连接。 独孤月思考了很久，终于想出了一种全新的解释。 难道是心理测试？喜欢 H 吗？可上面没有是或否的选项。难道不是心理测试？ 又看了许久，独孤月缓缓地、不确定地将地图旋转了90度。 啊，原来这张地图要竖着看呢、啊、所以不是 H, 是 I 呀。 独孤月元年九月第一周的周末，还没探索完地图的独孤月便惨遭机器人 A1 的攻击。在逃亡时，无意间发现了一座露在地面上的半圆形建筑。独孤月这才恍然大悟，原来那张地图是通往地下的。 原来是在这儿啊。 独孤月元年九月第二周，独孤月根据地图指引终于找到了那块被标为 I 的区域。 其他地方的屋顶都是两根管道，为什么只有这儿是三根呢？ 独孤月元年九月第二周星期月，也就是原本的星期日，因为这是一周开始的重要日子，因为独孤月将它正式更名为星期月。独孤月也准备在这一天探索第三根管道的秘密。他努力跳跃，并用上了手边能用到的所有工具，也无法够到头顶的管道。左思右想，独孤月终于想到了一个好办法。他找来金刚鼠，准备骑在他的肩膀上，这样高度就刚刚好了。但显然暴躁的袋鼠并不愿意配合，不仅把独孤月从肩上摔了下去，还把他揍了一顿。独孤月元年九月第三周，他想到了用麻绳的好办法。 就用这个吧，把这个挂上去往下拽。 再次失败后的独孤月躺在地上翻看着地图，却猛然发现有一行他之前没有注意到的文字。128公斤，旁边还画着一个向下的箭头。 嗯？什么意思啊？ 独孤月元年九月的大节日，独孤月这天，独孤月穿上沉重的航天服，终于成功找到了地图所指的位置，一个仅容一人通过的地下通道入口。 就是这儿了。 独孤月顺着长长的梯子爬到通道底部，周围一片漆黑，他赶紧打开了手电。 好黑啊，这里是什么地方？之前没听说过基地里还挖了地洞啊，是避难所之类的吗？不可能啊，如果是避难所的话，反而会盖得很显眼，不可能这么隐蔽的。 独孤月用手电向前方照了照，发现这条通道很长，一眼看不到尽头。 啊，要不先回去吧，手电筒的电池只有一个，这里比我想象中还要深，我得多做些准备再下来。 当他正准备打道回府时，却突然闻到了一股熟悉的甜甜的味道。独孤月心里突然涌现出了一个可怕的想法，他鼓起勇气缓缓地靠近那股味道的来源，举起手电向那片黑暗照去。待看清楚那块味道的来源后，独孤月扭头就跑，甚至不需要手电的指引就跑回了入口处。 独孤月只感觉自己的心快要从嗓子眼里跳出来了。刚刚他看到的正是一小口巧克力蛋糕。他一直以为是金刚鼠偷吃了他的巧克力蛋糕，也是因此发现了月球上除了他还有一只袋鼠的存在。 既然那一口咬掉的蛋糕在这个地下通道里，难道月球上还有第三个生物的存在？ 数个月前，由于发生了行星派撞击地球事件，地球上的所有文明都被水淹没了，就连最微不足道的东西也是。然后幸存下来的人类就开始重建地球，人类获得了第二次机会。 都排队啊，救济品一人一份，人人都有，不要急不要急。 但不是所有人都这么幸运，到处都有人等不到救援。地球灭亡后的第一时间，一个浑身赤裸的男子在地下通道中奔跑着。 好热，好热，这里太热了。人类根本就适应不了这么热的气氛，我还能撑多久呢？ 男子拿起地上的石头，在墙上刻下了一道印记。 这是得多少天了？ 男子面前的墙上密密麻麻刻满了正字，这已经数不清是他被困在这里的第多少天了。 已经这么多天了啊！如果这块手表没坏的话。 男子摸索着手里的手表，虽然指针早已经停止走动，表盘也有了裂纹，但他还是一直把它戴在身上。男子收好了手表，随后拿出食物，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，并随手取出一张光碟，播放起他最爱的动画片。这部动画他已经翻来覆去看了几百遍，但他还是看得笑个不停，因为这是他唯一的娱乐活动了。一台电视机，一套光盘，一块碎了的手表，为数不多的食物，便是他在这里生存的所有物资了。 十一、十二、十三，这些食物还能再撑半个月吗？我要好好记下来，有没有计划的吃才能活下去。他们说过会来救我的，对不对？ 电视里的动画片正播放到一段有趣的剧情，男子哈哈大笑起来。他觉得胳膊有些痒，便伸手挠了挠，挠完还是痒，他便更加用力地挠。即便胳膊已经被挠出了血，男子还是觉得那股痒意如蛆复古。如果仔细看看，便会发现男子的身上已经遍布伤痕。 闪！ 男子立刻举起手边的枪，将子弹上膛，进入戒备状态。他竖起耳朵仔细听，却再也没有听到什么动静。 什么情况？我明明听到有声音。对吧？没错吧？肯定没错，我确实听到了。 你确定你听到了吗，白痴？ 没有吧？ 你这个神经病，你别吓人。 男子自己与自己吵了半天，却没有吵出个结果来。最终他抱紧自己，蹲在了墙角。 今天好冷啊，好冷啊，讨厌，好累啊，不是说好来救我们，为什么不来啊？我苦等了这么久， 我错了，我都按照你们说的错了，是骗我的吧？ 不会的，不会的， 是骗我的吧？不行，不能失去信任。我要杀了他们！ 多人有声剧《独行月球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